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8节。这个以下几节了，是善恶果报的总结。请看经文：如是等罪，四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这几句，我们细分呢，它有两段。前面这一段是正名罪报，后一段是别名余殃啊，末后这两句。如是等罪，这是总结上文啊，这是我们讲的时间讲的很久了啊，这是主卧的啊。造作种种恶业，感应篇上所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去造这些罪业。为什么会造？在前面我们也曾经研究讨论过，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坏习气，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啊，譬如大家常常读的《百法明门论》啊，这是我们佛教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啊，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要学习。这个小册子里面，佛告诉我，一切众生81个心所法里面呢，恶心所就26个，善心所11个。你看看这个比例，超过一半都不止啊！又何况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啊！这通常我们讲的恶习啊，在佛家讲的是恶心所。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不知不觉呢，他就起现行啊。所以人很容易造恶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在外缘上来说，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恶缘多，善缘少啊。 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可以说无疑不是叫我们去作恶啊。所以说里面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恶缘的诱惑啊，勾引他，怎么会不造罪业？造罪业的时候无知，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可怕了，这个时候恐怖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非常幸运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啊，堕了之后就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后果不堪设想。人能够有畏惧之心，他自然就不造业了。想到果报之可畏，不敢造作了。念念有畏惧之心，才能够防止造罪。念念能想到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要勤修善业，我们希求得善果，一定要断恶修善呐。恶的心、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希求善果，哪有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一本书我们快要念完了，到这个地方来总结了，不是书本上做总结，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才真正明了，善不可不修啊，恶不能不断啊。我们这一生还有救。如果继续像往以往迷惑颠倒，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上面所讲的果报决定不能够避免。文字上说如是等罪，这是总结造恶这一个大段啊，也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啊。四命随其轻重啊，这四命是讲鬼神啊，现在人不相信啊，这个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个事情好解决了啊！我们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他还有啊，他真有啊！四命 鬼神很多啊，欲界有天神，道教讲的玉皇大帝，佛法里面讲的忉利天主，他们讲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忉利天主，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这个是司命之神之大者。其次再其次的有许多天神呢，还再加上鬼神，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与我们最接近的三世神，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介绍过了。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神呢，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时一刻都不离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做记录啊，都做报告啊。我们做善做恶，他们两个做正。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想法呢就错了。人有命运啊，所以一般呢，这个看相算命啊，真正高明的人算得很准。诸位读《了凡四训》，你看孔先生对袁了凡算的就非常准确，不是对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能算得很准确，这就说明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命运是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业力主宰着命运，命运不是鬼神主宰的，不是司命之神主宰的，是自己主宰的。自己能够断恶修善呢，你的命运当然好。你如果是毫无忌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无恶不作，那你的命运当然不好。佛菩萨不能为我们增减一丝好啊。司命之神也没有权力增减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啊，不可以 随便加给一个人之罪名啊，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随自己意思去奖惩一个人，这不可以啊，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啊，做很多好事啊，这政府执法人员奖励他，他造作恶业，根据他的恶业所作所为啊，法律来判断来惩罚他啊，由此可知他虽然主管啊执行奖惩，他并没有权利随便奖励和惩罚一般人，一定依他的造作，司命之神亦复如是啊！所以随其轻重啊，随着我们造作恶业的轻重啊，夺其计算。这个计算是人寿命，这是惩罚里头之大者。人能行善，可以延寿啊！啊，所谓是延年益寿。造作哪些善，能够延年益寿呢？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多多的去做。利益最大的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明了因果的理事，这是大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人要是能行这个大善，决定延年益寿。长寿是一切众生希求的，如果自己不多多的积德累功，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那是苦报啊，那不是善。必须寿命长，身体又健康，这是福报啊。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这是我们学感应篇最好的活榜样啊！人家长寿健康啊，101岁了，还跟年轻人一样啊。他怎么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啊，绝不是他的专利。我们看这个样子，仔细问问他的生活、思想、行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学到啊。一定要立心善思啊。如果造作一切不善，你不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罪恶做多了，你的寿命就减少了。这些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理解，古书里头记载的很多啊，《感应篇》《汇编》里面所引用的公案因缘也非常之多，我们看了信不信？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非常认真努力改过修善，他的命运转变了。他的寿命啊也延长了。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才念佛往生。这一类的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下一次遇到许哲，问问他有没有算过命啊？以前算命的人算他的时候寿命多少，我相信他这个寿命是极善而延长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说我活不了45岁，45岁一定要死啊，我很相信，我也丝毫都不怀疑。我学佛没有求长寿，现在能活到这个年岁，这个也是延年益寿啊。所以造作恶事，算尽这事。这造是损寿之死啊！这个几句是说的罪报啊，这正是给我们讲的罪报。这几句，下面两句呢，这是余殃，死有余则。来殃及子孙，那他的子孙不信呐，可是我们要晓得，父子兄弟、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不是偶然的。一个人积德啊，修善积德，自然有过去生中修集善业的这些人到你家里来投胎啊。善与善感应的，你造作的不善，那么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子孙。由此可知，那个死有余则殃及子孙，子孙也不是冤枉啊，受这个先人之殃， 也不是愿望，彼有业因。可是这些做子孙的人，如果有善缘，遇到善知识的开导，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转恶为善，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由此可知，功德里面第一殊胜功德是教化了。古代这些帝王，乃至于地方政府的首长，都是把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所谓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私，我们民间称为什么父母官呢？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他爱人民就像子弟一样，教人民就像自己学生一样那个有功德了。死后的时候，他要是不念佛往生呢，那都升天了，做神明啊，接受后人的奉祀。这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很多很多如果是贪官污吏，必定多到。这一节文里面注解注得非常之多这个里面呢很长一篇，借取楞严经上讲的六交报摄谢因六交报那佛是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讲得太清楚所以这一段呢，诸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